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值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 一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份，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肤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村野的举止，比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像平民一样的喜欢扯别人的衣角，摇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机灵，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熏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程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者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健壮，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他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分明显。脸庞四周是乌黑的卷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地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儿很动人，可惜被眨个不停的近视眼和扩大的嘴巴破坏了。他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像是某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切。他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他都像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他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不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他需要干点事儿，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儿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一刻不停地搬动着针，似乎旧事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他也像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 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那位议员丈夫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她的确挑得很好。老婆长得很美，丈夫也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她再没有别的要求。老婆对丈夫也没有别的要求，丈夫爱她，同时也欺骗她。老婆只要丈夫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丈夫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5岁，一个4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份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股脑地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时锦。他们请克里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像母鸡多神的神器。他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像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他听着的或是背的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他绝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他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朴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里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里斯朵夫并不感激，对他没有多大的好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地责备他，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地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贴耳的听任摆布是克里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他和亚西罗孙比较亲密，罗孙只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陋俗，但是很真诚。他爱好一曲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跟他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里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里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打听一下克里斯朵夫对于巴黎的印象。克里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里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的，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在亚西罗孙家里，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和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的头脑比较活泼， 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缺乏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像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歌园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和极尽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里斯多夫看了不大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克里斯多夫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里斯多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在亚西·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现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做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地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疯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的政治的或是宗教的钦定城市，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者省份，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一切别的国家，便是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起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 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波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个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者被别人烧死。克里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在这个地方，克里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的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在团体里呢？克里斯朵夫问西亚洛孙。 啊，哈，他多有才啊，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地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近身之街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主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期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授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罗孙看到克里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轻蔑的词句讨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比尖了声音，带点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而用颤音，一会儿咩咩的像羊叫，做着大开大合有点抖动的手势，像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克里斯朵夫想弄个明白， 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而且牵扯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人都是过着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的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的信仰上，或是社会的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极进主义做工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或重新当选。那些人仿佛真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趴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绝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力气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与法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以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他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他摆布。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一个优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照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暗淡的东方地毯。克里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院往安法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剑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对岸卢浮宫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生气。安法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隆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阙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像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克里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像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奇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他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法里特的穹隆好比是他的冠冕，卢浮的宫殿好比是他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住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脚威武地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他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克里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功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小名气。他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的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出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既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的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 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发表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里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尊敬。若是换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似的小喽啰们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里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他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作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里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把他们一起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在克里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貌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里斯朵夫没法藏起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里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风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里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里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里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他只是愤怒非凡地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里斯朵夫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地使他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里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里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地使高恩和古耶对克里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词使克里斯朵夫慢慢地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克里斯朵夫完全孤立。其实克里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叫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个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他强有力。这种嫉妒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里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作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作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里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脾气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以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 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他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一向讨厌瓦格纳派。克里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现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儿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克里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绝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地在屋子外面的墙壁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里斯朵夫是安安静静地工作着，等着时机的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那时克里斯朵夫正跃跃欲试地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里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漂浮的都是那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想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来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地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它被巴黎烟熏尘染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了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里斯朵夫听得出神了。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像范洛基沃与米开朗基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像，他把大卫想象成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真的心中隐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格弗里德。因为克里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 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到他的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们突然拿民族的傲气来教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里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了拉丁艺术中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做的大卫就有着影响。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一天晚上，他和亚西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里斯朵夫很惊异地发现，罗孙对这些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地干了起来，使克里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直到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很诧异，甚至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闲息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于表现这些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里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做的曲子了。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疲惫，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现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健壮的美妇人，但她的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里斯朵夫皱着眉头，他才唱了几节，克里斯朵夫已经断定他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里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洋洋地问，那么你是满意的了？ 啊，是的， 克里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是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哦，请你客客气气地通知她，你们是搞这一套的，你们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吧？那位经理不由得愣住了，望着克里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在开玩笑。 啊，那很麻烦，很麻烦。可是他的确是个出色的音乐家。我敢向你保证，也许他今天不大得劲儿，你再试一下看看。 好吧。可是，这不过是白浪费时间。他又重新开始练习。情形可是更糟，他几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终了，他烦躁不堪，指点女歌手的口气先还是冷冷的，不至于失礼，慢慢的竟直截了当，不留余地了。 女歌手花了很大的劲儿想使他满意，对他装着媚眼乞怜，可是没用。看到事情快要闹僵，经理就很小心地出来把练习会终止了。为了冲淡一下克里斯朵夫给人的坏印象，他赶紧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献殷勤。克里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烦，神气专横地向他示意叫他过来。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不要这个人。我知道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可是当初不是我挑的，你们去想办法吧。经理的神气很窘，弯了弯腰，满不在乎地回答， 啊，我没办法，请你跟罗森先生说吧。 那跟罗森先生有什么相干呢？我不愿意为这件事去麻烦他。 啊，他不会觉得麻烦的。高恩带着俏皮的口气说， 接着他指了指刚在门外进来的罗森。克里斯朵夫迎上前去，罗森一团高兴地嚷道， 啊，怎么已经完了？我还想来听听呢。那么亲爱的大师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啊，一切都很好，我不知道向你怎么道谢才好。 哪里哪里， 只有一件事不行。 说说吧，咱们来想办法，我非要你满意不可。 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啊，咱们是自己人，不妨说句老实话，她简直糟透了。 满面笑容的罗森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朋友，你这个话真怪了。 他太不行了，太不行了，没有嗓子，唱歌没有品，没有技巧，一点才气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有听到。 罗森的态度越来越冷了，他截住了克里斯朵夫的话，声音很难听地说，我对特圣德伊格兰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个极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风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见解。 说罢转过身去搀着女演员的手臂出去了。正当克里斯朵夫站在那儿发呆的时候，在旁边看得挺高兴的高恩过来拉着他的胳膊，一边下楼一边笑着和他说， 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他的情人吗？ 这一下克里斯朵夫可明白了，他们想表演这个作品原来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克里斯朵夫。怪不得罗森这样热心，这样肯花钱，他的喽啰们有这样的上进。他挣脱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你们真叫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都叫我受不了，你们根本不把艺术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们排一出歌剧就是为了一个跳舞的，为了一个唱歌的，为了某位先生或某位太太的情人，你们只想着你们的丑事。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这样混下去吧，挤在你们的马槽里去抢水喝吧，只要你们喜欢。可是咱们还是分手为妙，咱们天生是合不拢来的。再见了。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